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是呢，隔了，当然我不是说即是即刻拧转背，譬如隔十年八载，我俾返你睇呢，其實你係又已經忘記曬，又諗唔諗唔返嗰個答案出嚟嘅，唔知你嘢試過未呀，係咪甚至你已經唔明，你唔明點解嗰陣時可以明，嘩呢個先至咩呀，係咪咁，所以即係人嗰、那個即係你話嗰個思維嘅境界呢，嗰、那個層次呢，或者我哋嗰個感情嘅層次呢，好明顯啦，譬如你話真係㗎，50萬年前嗰個人講愛情同而家今日嘅人講愛情，嗰種愛情可能都好唔同層次啦，係咪，或者100萬年前我哋嘅祖先，喂你話佢啊，即係男女之間都有愛情㗎，唔通你話佢冇愛情，喂100萬年前我哋祖先，咁但係同而家我哋哇羅密歐與朱麗葉嗰種愛情，咁咪不能相提並論啦，係咪係咪，咁所以即係好明顯呢個世界係不斷咁變動，係 dynamic 㗎嘛，而且係一個 continuum 嚟㗎嘛，咁所以係嗰個 level 係不斷咁變嘅，層次係不斷咁變㗎嘛，咁但係我成日都強調係一個 continuum 係咪，咁當然呢個 continuum 呢，即係最引人入勝嘅就係話嘩咁將來繼續落去又會點呢，咁咁我哋家想像唔到啦，想像唔到，咁我講返呢，我大大下呢，其實我睇嗰本 Fifth Dimension 呢就好有趣嘅。我嗰陣時就俾佢嚟去激令我好激動呢，係因為喔、哦、原來我而家嗰個思維嘅思考嘅層次呢可能都仲係好低嘅。你唔好以為 thinking 就係 thinking， 原來 thinking 都分好多 levels 嘅。咁、樣呢，原來即係我哋可以將自己嗰個 thinking 嘅層次呢係不斷咁提高。咁、相比起嚟呢，原來我而家呢根本就係混混噩噩嘅。好啦，咁但呢慘就慘在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呢，其實過去呢幾十年呢，我就唔係越嚟越感受到佢所講嗰個高層次喎、我係越嚟越感受到 越嚟越低， 係呀、即係我咁話講呢，我點解呢，我講俾你聽、我以前我3年讀香港大學、我住就係、住跑馬地入面呢，我行出去搭23號嘅、23號巴士上香港大學呢，其實嘩真係好朗㗎架車，即係又停又開又停停站，咁然後上到去呢喺觀潭道啊，即係喺嗰度呢咁朗來朗去，但係呢我3年嚟呢，我無論返學放學呢，我永遠都喺度睇緊書㗎，喺本書上面、即係喺架車上面、我係永遠即係就算唔睇書呢，我就冚埋本書我就諗嘢嘅，即係諗下本書入面講嘅嘢咁樣，我就3年都咁過㗎。但係我由10幾年前開始呢，我發覺呢我都有時會返下大學咁樣呢，我其實已經開始喺車上面呢係睇唔到書，係唔夠精神嘅、真係唔夠精神，我帶住本書我係做裝飾嘅啫、又唔捨得唔帶喎，但係去到呢上到巴士我一定坐樓上下，就算咩都我坐到樓上，就算搵到個位俾我坐啦，我坐低呢我打一本書睇，其實睇到唔夠幾頁呢，其實個人已經好攰，對眼又攰，個腦又攰、就冚埋本書，咁望出窗面窗外面嘅景物，咁即係有時呢都會啊諗下其他嘢啦，你唔睇書咪諗下其他嘢，生活上嘅嘢呀，一間點點點呀，咁諸如此類啦。但係呢我大概去到40歲或者40多歲呢，我猛然地發覺呢，原來我可以呢係坐小巴又好，坐巴士又好，我望住個窗出面嘅景物，係咪又冇睇書又冇精神睇書，我坐咗10幾20分鐘車，其實我好似冇諗過啲乜嘢。嘩我突然間嘩我開始似生態紀錄片入面嗰隻動物啦。我係開始符合嗰個 fifth dimension， 我12、13歲嗰陣時講嗰本書呢嗰個 level 唔係上面啊， 清醒 係下面啊。咁事實上係個老實講啦，我完全唔係冇侮辱性嘅。但係你睇下確實係。你而家去好多公園仔，或者你去好多公共屋邨都係啦，樓下其實好多公公婆婆喺度㗎，尤其如果個天氣好嘅時期，唔係太熱啊，又唔係太凍啊，佢喺度曬太陽啊，喺度乘涼也好咁樣樣啊，咁你真係㗎喎，你見到啲公公婆婆，你話佢諗緊乜嘢啊？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99%其實係冇諗嘢。以前呢我後生嗰陣時候，你10多20歲話呢樣嘢俾我聽啦，我覺得係不可想像嘅。但我而家50幾歲呢，我完全明白喎，因為我都做得到啦。死唔死，即係原來呢 ,being awake, 同埋係 thinking 呢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你可以係有一個 non-thinking wakefulness。啊，嗱，你做到未啊 ，Javi？ 我啊，成日噶， 唔系啊嘛，你个谋生。嗱，我真系问下各位，其实原来真系好得人惊噶。我以前我系到好大年纪我先发现噶，原来呢个世界系可以咧清醒，但系个脑里面基本上系冇乜嘢嘅。 好得嘅，不过咧，我发觉系。打功夫嗰陣時囉。 喔咁係。但你係做緊嘢呢起碼都。 就好似你放鬆呢你要乜都唔諗嘅。純粹感受會發生啲咩事。 但咁係好嘅。 你有反應。 所以我點解呢其實我由細到大呢我係鍾意洗碗嘅。你我講一個秘密俾大家聽。即係老婆就最憎洗碗嘅。但我唔識煮飯㗎嘛。我最好囉分工合作。老婆你煮飯我洗碗。其實我係鍾意洗碗喎。其實正如呢我喺澳洲嗰時候我鍾意鏟草喎。當然我而家冇唔洗鏟草啦。我喺澳洲住咗四年呢其實我鍾意鏟草喎。其實就好似你咁講啦，因為我哋呢啲太過中意諗嘢嘅人咧，其實個腦係不停咁轉啊，其實好攰嘅有時係嘛，咁但係你點樣能夠令到佢有時瞓覺冇用嘅？因為你瞓落床咧， 都係諗緊， 你個腦都係諗緊噶嘛，喺學你話齋。你又打詠春係咪啊你打詠春啦。唉嗰啲咁嘅黐手係咪有啲係咪叫做咩。好啦譬如我就唔識打詠春但係我喺澳洲鏟草一行一行咁鏟推住個鏟草機或者呢最容易嘅喺屋企洗碗。即係我洗碗有時如果人多我隨時洗半個鐘啦。喂嗰半個鐘頭呢其實係好舒服㗎。因為呢你係有機會俾個腦休息。係呀。係呀真係呢樣嘢真係。咁但係呢當然呢我前一排同一班嗰啲退休嘅朋友呢一齊食飯呢佢哋即係總結咗好精簡嘅就係四個字嘅啫頭尾有八個字佢話呢其實我哋呢就有一個好大嘅毛病我哋嘅毛病呢就係話其實到我哋咁嘅年紀呢我哋應該呢就叫做腦停身動即係個腦呢其實就應該好停啦我哋做咗幾十年嘢不停去諗嘢但係我哋嘅身體呢就運動得唔夠啊！你知道我哋啲伏案工作㗎啦中日對住個電腦或者最多開會對住個班人啦咁樣係咪就唔夠運動。其實我哋呢就應該腦就係停身就去動。但係慘就慘在呢我哋呢班咁嘅退休人士呢仍然都動係避免唔到就咩呢就啱相反。就係呢身停腦動哎呀咁就死啦係咪即係身停腦動呢就係最唔適合我哋啲聽音嘅人嘅。係咪我哋應該係腦停身動㗎嘛。咁但係好時就做唔到囉個腦唔肯停啊。咁但係其實雖然有時個腦呢你要控制佢停佢就唔肯停但係有時呢我已經開始做到啦我其實十幾年前已經開始做到㗎啦。我十幾年前已經開始猛然發覺呢原來我可以係即係清醒而係冇點諗嘢嘅。呢種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震驚嚟㗎。因為我成日由細到大我係一種好你可以話好浪漫主義好理想主義亦都信儒家思想嗰種積極奮進嘅精神人為萬物之靈啊即係人有高等智慧啊咁樣。所以我清醒我就諗嘢㗎啦。係咪即係我由細到大去到可能二三十歲啊三十零歲我就清醒就諗嘢。但我後來先發覺原來清醒唔一定諗緊嘢㗎。嘩呢一個呢嗱咁呢個其實返返對動物同動物其實同我今日嘅講題係完全冇離題㗎喎我哋完全冇離題㗎喎。喂動物絕大部分時間就係清醒冇諗嘢嗰隻啦係咪呀原來嗱我話俾你聽其實點解倒返轉頭清醒而諗緊嘢原來係例外。清醒而冇點諗嘢原來係常規呀各位。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大嘅頓悟嚟嘅。是嗎因為我由細到大我就覺得清醒就等於諗嘢我差唔多係等我擺個等號喺中間嘅。但你諗下生物嘅演化由冇意識咁滯單細胞生物我當佢冇乜意識啦。單細胞生物變多細胞生物變咗水母咁樣水母有幾多意識我唔敢講啦係咪海綿你有冇意識珊瑚有冇意識係咪好啦。咁但係一路咁演化去到一隻昆蟲係一隻蜻蜓咁一路落嚟。咁其實佢嘅意識越嚟越高啦好明顯對世界嗰、那個但係唔表示佢都係諗緊嘢嘛。例如一隻昆蟲佢可能大部分都係本能嚟㗎咋嘛係咪一隻螞蟻佢都係本能嚟㗎嘛我螞蟻冇點思考㗎啦當佢係咪即係有叮唔得。咁但係一路越嚟越高咁去到我哋即係黑猩猩大猩猩或者人類嘅祖先。咁其實你諗下其實佢哋除咗瞓覺就係清醒㗎啦。但係清醒係咪等於諗緊嘢其實唔係㗎嘛。所以清醒而冇點諗嘢我唔係完全唔諗嘢叫冇點諗嘢啫。原來先至係宇宙入面嘅常規。清醒而諗緊嘢先至係 例外啊，各位。嗱，咁我讲呢样嘢出嚟，你就话，切，阿妈系女人啦，使你讲咩？对唔住，我原来我都系最近先发现，原来阿妈系女人嚟嘅，对唔住， 系嘛？ 啊，好有趣咧，系嘛？即系呢种咁嘅 realization 咧，其实真系好有趣。咁当然咧，我又翻到去啦，就话即系动物，其实系可以俾人好多启发。咁當然咧，我就話下個禮拜我一定唔講呢個題目㗎啦，我真係好多人鬧，但係原來仲有好多未講喎，好多未講就係話其實動物同人嘅關係，其實我喺第一集有提過嘅，我總結就咁多啦。一最直接嘅就係食用，咁我哋人類係囉，人類以前同動物嘅關係，一係就俾動物去食，獅子老虎食咗我，豺狼食咗我，一就我食佢，捉隻兔仔啊，捉隻山雞啊，咁樣嚟食咗佢，野豬可能都打到隻，咁就你食我，我食你。第二個關係呢，就我絕對都唔贊成㗎，就我哋唔係為咗食、打獵， 打獵 就係為咗表示我威、我打完之後我俾其他人食嘅，我自己唔食嘅，其他人唔食都唔使死嘅，我有第二樣嘢食嘅，不過我獎賞你就咁，咁呢個打獵。咁打獵唔使講，一向嚟講就係即係嗰啲嘅統治階層嗰啲有閒階級權貴所鍾意做嘅嘢啦，我哋一般嘅中等嘅嘅、人民啊，低下階層啊，邊度有呢個咁樣嘅奢侈啊，我哋打獵就係為咗謀生㗎啦，係咪 ?OK, 咁但我係講唔係為咗謀生嘅打獵，咁第二種關係囉、第三種關係呢其實是研究啦，咁當然都係近啲幾百年啦，咁第一就係科學研究啦，然後就是醫學，特別是集中在醫學啦，即是科學就不一定是為了某個目的的，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但是呢醫學呢就有個目的啦、我希望能夠呢就是知道之後呢能夠找方法去治病救人。但是現在呢其實還更加是不好的呢，就是其實不一定是為救人，做很多動物的實驗呢是為了商業。我哋為咗各種嘅藥物，其實佢當然你話藥物都可以係救人啦，但係譬如我整啲化妝品整啲所謂健康飲品諸如此類好多嘢，總之呢我係為咗商業嘅理由，而商業理由背後呢主要就係為咗賺錢、賺錢就係講資本的衝動啦，就係利潤，即係利潤動機，所以我就要冇辦法，我就呢個要做動物嘅實驗，係嘛，咁呢個呢即係我就梗係盡即係絕對唔贊成啊！但係呢個係現實嚟嘅，越嚟越多動物咧係咁樣犧牲啊！好啦，咁當然咧，我又唔係話冇進步啊，進步好緊要。我知道咧，其實過去呢幾十年咧，大學入面咧，全世界大學咧對呢樣嘢係揸得越嚟越緊嘅，就係關於嗰個所謂倫理嘅考慮啊、，ethical consideration。而家大學入面咧，如果你係要做一啲實驗，係要去殺害甚至傷害啲動物咧、其實你喺你嗰個所謂申請啊。嗰、那個計劃入面呢、那個 proposal 呢、你係要寫得好清楚點解我一定要咁做，我有冇第二啲辦法做、即係我喺做嘅過程入面呢，我係其實已經係盡量呢係減少不必要嘅痛苦諸如此類，咁呢樣呢係我知道嘅，咁所以喺某一程度上嚟講係進步嘅，即係喺真正嘅大學機構，但係喺私人機構呢、我唔敢講啦，私人機構會理得你啫，係咪、好啦，咁然後呢跟住落嚟一個呢、那個關係就係咩呢，就係、馬戲團啦，咁馬戲團嚟講呢就係、你訓練啲動物啦嚟表演啦，咁但係訓練過程嚟講啦其實都可以好殘忍㗎喎、咁當然佢臨到尾出嚟做嘅時期呢你就覺得嘩好趣致啦，係咪咁隻烏烏狗起身行啊，係咪隻馬騮起身行啊，甚至騎一個大笨象上面啊，諸如此類啊，跳火圈啊咁樣啦，係咪咁所以呢，但係而家呢開始好多人都接受唔接受呢個啦，但另外一個呢當然更加爭議性係動物園啦，咁我上次都講過啦，其實可能呢再過得一百幾十年呢這個世界上面沒有動物園的了，那大家怎麼看呢？當然另一個呢就是寵物啦，那寵物呢就我都講過其實很爭議性的啦，其實我對養寵物呢其實我是很有趣的，我對養寵物這件事、那就我現在即聽聽你又跟你談了之後呢其實我都有少改變的 Jeffy、是即是我又覺得冇錯，嗰個動物呢係我哋將佢生命係我哋將佢帶嚟嘅，即係如果啲人唔去養呢根本佢就唔會出世，但係佢如果出咗世之後呢人同佢建立一個好深厚嘅感情呢、而佢係好安樂咁過咗一生呢，好快樂咁過一生呢，其實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其實都可能啲共同演化呢，即係而家佢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對養寵物嚟講呢我就係、都開始比較接受啦，但我始終講嘅就係話其實喺呢個我哋咁擠迫嘅石屎森林城市養寵物呢，其實我就真係覺得係對動物嚟講係殘忍嚟，尤其呢你養到嗰隻動物好肥好肥咁樣喐都唔喐呢，我更加殘忍、好啦，因為時間關係呢因為原來我哋都好多想講呢都未講完啦，咁最後講一句呢就係咩啫，原來人同動物嘅關係呀 分分鐘可能就係外星人同我哋嘅關係啊！大家諗下啦，嚇、啊，即係我哋可能成為外星人嘅寵物啊，成為外星人嘅醫學研究對象啊，或者我哋變咗馬戲班入面表演啊，嚇、啊，咁啊會唔會咧？啊，咁大家可以寫啲科幻小説啦，係嘛？好啦，時間又到啦，咁啊下個禮拜咧，我哋真係要講第二個題目啦，好啊、嗯、，OK， 拜拜 再見。 拜拜